家属获得救助金，到底是合法还是乌龙？那么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呢，也是这两天在各大网络新闻门户上排名比较靠前的。要说这事儿吧，是一个新事儿，但它已经不很新鲜了，因为每年都会出几起。这就是村民捞出千年乌木被警方暂扣，称盗窃国家财产。那也有网民就评价说了，值钱的归国家，不值钱的归个人，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吗？那这件事情到底涉及到了哪些法律问题呢？咱们节目当中也来说一说。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刘昌松刘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高田，欢迎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向今天节目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刘昌松律师问好。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在这儿呢再和听众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我们说到第一个话题它的这个新闻的一个背景。儿子是因为涉嫌酒后驾驶啊，然后被刑事拘留了，然后家里人呢就把这个叫做蒋玉玲58岁的这个大姐或者叫老太太都可以哈，送到了派出所，让她在派出所里边又吃又住。可是在6月16号早晨，58岁的农妇蒋玉玲死了，她是在派出所院里边自缢身亡的。那么根据禹州市公安局提供的蒋玉玲意外死亡情况说明啊，这里面呢说到这个蒋玉玲的儿子哈，当时是被指涉嫌酒后在麦地放火，驾驶摩托车，前言不搭后语，拒不说明自己身份。由此出警的民警就把这个他的儿子严志勇带回了派出所进一步查证，之后证明呢这个严志勇对其酒后驾驶面包车又回到家里换驾摩托车的行为供认不讳。6月12号，这个派出所呢将案件移交到这个交警大队公路巡警5中队办理。6月13号，严志勇是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这就是今天咱们说到这个事情最根本的一个起因。那这个蒋玉玲哈，她作为这个严志勇的母亲就被家里人送到了这个派出所，而且呢就是吃住全都在派出所，怎么劝还都不行了。那事情呢又是在6月12号的晚上11点钟的时候，当时呢这个蒋玉玲夫妇经过这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劝说是同意回家的，可是到了夜里1点钟，他又被家里人携带被子等生活用具送回到了派出所。这个时候工作人员还是在多方来劝说，可是就是蒋玉玲就不听了，就一直就留在了派出所的办公室里面。到6月16号早晨，派出所的值班人员发现蒋玉玲在院内的花坛西侧树上自缢。那么说明当中还说，对蒋玉玲的轻生原因进行了一个分析，说呢她是有厌世心理的，曾经在和其他村民的闲谈当中流露出轻生的念头，而且这个蒋玉玲啊身体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比方说有血压高，有脑梗塞，中风病史，而且行走不便。在派出所民警的关心劝导的过程当中呢，她也说了自己身体多病，行动受限，还不如死了算了。说明当中说，蒋玉玲缺乏家庭温暖，滞留派出所期间得不到家人的关心，丈夫留下她一人独自在派出所，最后留室期间呢与亲人沟通存在问题。这个最后留室期间和亲人沟通存在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指在调查蒋玉玲的通话记录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她和丈夫曾经有1个多小时的通话，同时又给另外一个号码多次拨打电话，称对方直接打电话就说我是你妈妈，结果多次被对方很不客气的挂断，有这样的一些因素。那么禹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崔国辉就说，蒋玉玲死亡次日也就是6月17号，考虑到她的母亲死亡，警方对儿子严志勇是取保候审，严志勇涉嫌危险驾驶但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取保候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在这儿呢，我也向大家简单的再介绍了一下。那现在咱们就来说说这件事儿吧。这个农妇蒋玉玲他在派出所自杀了， 他的目的呢，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获得释放，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真的像报道里边所说的那样子，连续多天他都是吃住在派出所里面，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正常吗？是不是会涉嫌构成妨害公务呢？那我们也请木工律师事务所的刘昌松律师来和大家分析一下。刘律师。 哎，主持人你好。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蒋玉林的家人呢，把这个58岁的蒋玉林呢放到这个派出所来，对派出所施加这一个压力啊，放这个蒋玉林的儿子啊，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啊，这是肯定的。嗯，这个那么蒋玉林是不是自己本人自己就很愿意赖在这个地方那个住呢？从他后面有些表现呢，实际上想回去的这个表现呢啊，跟家人打电话来进行联系啊，也有一些是有所表露。所以我认为啊，即使这个地方构成妨害公务的话啊，恐怕啊也不仅仅是说蒋玉林啊为妨害公务的问题啊，那我们说蒋玉林的丈夫啊或他的侄女们把他送到这个派出所啊，因为他的女友一身的病啊，用他来要挟政府，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恐怕这个都存在共同的违法行为。 嗯， 蒋玉林和他的家人呢存在共同的违法行为，那么妨害公务的程度呢，从现在看待的情况来看的话，他的暴力威胁来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这个程度来说啊，应该来说这个达到犯罪的程度，我认为还是没有构成，但是至少应该构成了治安事件啊，治安拘留的这个程度了。 嗯， 所以我们说对蒋玉林啊和他的这个有关主谋者啊，那么处于治安拘留啊，以这个妨碍公务啊这个治安事件来进行治安拘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刘律师刚才的分析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主谋，因为从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情况看，也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和这个事发当地公安局的这个说明当中啊，提到蒋玉林本身自身的条件，他呢应该不会是说有能力大吵大闹撒泼打滚等等这样的，因为他身患很多种比较严重的病，而且是行动不便，来的时候就是被家里人送过来的。那么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主谋，那么如果说哈，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当然现在蒋玉玲是去世了，如果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再往前追究责任，有没有可能追到这个主谋，比方说她的丈夫是这个事情的主谋，把她送过来追她的责任呢？ 我认为这是完全应该的啊，不能因为这个蒋玉林去世了以后吧，那么我们说蒋玉林不管他的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都无法再进行追究了，依法也是不能往下再追溯的。但是我们说其他有主谋还有其他参与人的话，那么他存在着这样一个妨害公务的行为，就应该依法受到追究，不然的话我们说不但在本案之中无法教育他本人，同时也无法教育啊社会上其他啊不特定的人。 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现在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或许会有一种影响，就是大家认为这件事情不管合理还是不合理，合法还是不合法，去闹就会有结果，闹得越大越会满足自己的那种欲望。 是这样的，这个里面呢，闹夜的孩子有奶吃啊，成了现在一种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了。所以说吧，你看这农户闹一闹，他背后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啊，你比如说赔偿他得到了啊，孩子呢又原来关押起来，现在呢也被取保候审出去了，所以啊这个那么闹的人主谋的这个人现在并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所以我们就看这一连串的这个后果呀，个人的感觉闹一闹还真是特别有用。 所以这件事情媒体在关注的时候呢，其实说实话，我头一眼看到这个新闻，当时呢只是说当时的消息只是报道出来说这个农妇为了让儿子能够取保候审，在派出所里吃住然后自杀身亡，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我觉得还是挺同情这个农妇的，就是因为一条生命毕竟是没了。但是如果是从一个法律的角度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确实像刚才咱们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给社会上传播的一个信息，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它其实会有一种不良的一个引导的效果。那么说回来，咱们还是要从这个个人，毕竟这个确实是一条命没了，而且他是在派出所里面自杀身亡的，所以在这儿我们肯定也会在问说，哎，这人在派出所里居然就能自杀，而且就确实死了，这派出所是不是有责任呢？这就退回来再说了。 嗯，这个派出所呢，我认为或多或少还是有些责任的啊，虽然我们说这个不是 派出所对这个农夫采取强制措施把他扣押在派出所，所以也要派着人24小时来盯住这一个农夫。这个当然我们说关押人的话，有看守所有拘留所，是不能放到看这个派出所来进行对人执行拘留措施的。所以这个农夫呢，我们说他是自己赖在这个派出所的办公室使的， 或者是被家属就抛弃在这个地方， 对，就抛弃在办公室的。所以你家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说他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能力，甚至自理能力都还比较差的话，那么家属实际上还可以构成遗弃的你这种状况，因为他们有共同生活的人，有抚养义务，最后这个把他抛弃到一个公安机关里面来，这实际上还有这个遗弃的情节。 那么这个派出所的人，像刚才您说的哈，不是说派出所说扣着他不让他走，像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而是说我劝您走，您怎么着也不走，那派出所就会觉得很冤。您说这派出所还有点责任，这个责任是从何而来呢？ 主要是呢，这个派出所呀，经过跟他了解，也了解他患了有很多疾病像高血压呀，这个老跟死这个中风甚至因为中风而行走也不便这些都是以前的一些老病史也都了解了。所以这个人我们说这个而且这个到这个地方说了很多亲身生都不如死这样一些话也都表述出来了，说明呢我们的干警是了解到这一些情况了的。那么既然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就应该对人家生命负责，那么他是有寻短见的可能的。所以现在毕竟是在我们这个派出所的院里这个上吊致以身亡了，所以我们说呢，这一块还是或多或少都有些过错的。 那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农妇之死，第一呢，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是不能够让社会知道这个法律途径到底是应该怎么走，反而起了一个不良的示范作用。但是第二步又说到这个派出所对农妇之死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责任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之所以也是在节目当中再一次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来说，也是因为之后的处理。蒋玉玲自杀身亡之后呢，刚刚您说到了，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逻辑，他的家属作为遗弃蒋玉玲的人，作为指使蒋玉玲到派出所吃住的人，他是涉嫌犯罪的。而现在看来，家属得到的救助金而且金额不详，看来家属对这个救助金的数额还是满意的，因为再有媒体去采访的时候，他们已经拒绝采访了。 对， 这就说明他们进一步的目的又达到了。那么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说哟，按照刚才法律上的分析应该是那样子，怎么现在反而还落着钱了呢？这钱是从哪儿出的呀？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 是的，所以这个花公共财政的钱呢，每一分钱都应当师出有名不能不明不白。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公安机关在这个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有错误，应当给予行政赔偿，那么应当依法做出行政赔偿的决定错在哪儿，应该赔多少，这个依据是什么，都要明明白白的花这个钱。那么这个对这个赔偿决定不符的话，当事人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来进行救济。那么现在呢，你不明不白的给这一笔钱，数额是多少也不向外界披露所以说公众理解这是一个封口费。那实际上呢，我看还真正达到了封口的目的。现在我看这个蒋玉玲的家人呢，再不接受媒体的这块采访这一块实际上口真正被封住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笔救助金，比方说是涉事的这个派出所或者公安局干警自己掏腰包说，咱们哥几个凑点钱吧，给人家救助一下吧，老太太死得挺可怜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那你更应该对社会进行回应你是这种情况，消除公众的误解那个钱不是这个花国家的银子，那么是花到我们干警自己的，是出于人道方面的你捐助，而每个干警如果基于同情的这种考虑，你进行捐助这一块都是自觉的行为，不违法，所以应该没有问题的， 而且是应该受到表扬的。这个 那是的，还可以表扬的。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的报道当中对这笔钱多少不知道，但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救助金。在这儿可能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救助金，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叫国家赔偿，这个可能是这两年经过很多案件涉及到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了。那这个救助金它又是一个什么呢？这从这个名词当中能不能看出这个钱的来源，它的性质是什么？ 所以啊，这个救助金这个词啊，由他们这个当事的公安机关自己提出来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再是由干警直接去捐助啊形成的捐助款了。那么救助金，那么应该是个国家行为，应该是由国家来救助啊，有这个权义务。那么救助呢，应该是由民政部门来实施，而不是公安部门来实施的。 嗯 啊，如果他生活比较困难，是其他什么问题？那么我们有专门对于生活困难的家庭给予救助的这样的部门和他的途径、他的方式、他的条件，是的。 部门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啊，那也是茶馆里打酒，也是这个上错了码头。所以我认为这个救助金呢，也是师出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 可是说到这儿的话，似乎这个事件的发展每一步都没有按照法律应该走的途径。那么现在到这一步了，家属也不接受采访了，公安那边的说明当中呢，把他们能够披露、认为该披露的信息也都披露完了。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在问，包括对这种刚才我们对救助金哈有疑问的人就在问，如果说真的这个涉及到了花国家财政的钱进行滥赔付，该惩罚的人没有受到惩罚，因为农妇的在派出所里自缢身亡这种意外的死亡出现了这么一连串的后果，关于这个滥赔付的问题事后已经被报道出来了，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话，是不是应该有人去查，查证了之后该怎么办？ 是的，我们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啊，就是说你看国家之凯，那实际上是一种滥用职权的渎职行为。所以我们说，对于这种啊，这个渎职行为的话，实际上也应该有法律后果的。那么哪些部门可以查出这个事呢？我们说查渎职部门的话啊，从这个行政部门的自身来说的话，有监察机关可以来对这个来进行监督和查处。当然，我们说公安派出所，它的上级公安机关啊，也可以对这块来进行监督。那么如果是如捏涉嫌犯罪的话啊，渎职犯罪的话，那么我们说检察机关也可以进行介入啊。那当然我们看到情节比较严重，是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那么构成渎职犯罪的，那么才需要启动刑事程序。 那么刚刚呢，刘律师已经跟大家说到了这件事情，其实按照一个法律的逻辑，它应该的走向是怎样的，但是现在发现每一个环节都不对了。那追根溯源说到这个事儿的头，是因为这个蒋玉玲的儿子叫严志勇的这个孩子酒后驾驶，那他自己呢也之前是跟公安机关承认过说，我是酒后开了面包车，然后又换了摩托车，等等等等的，但是他不承认放火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哈。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最根源的、最初始的一个原因。在这儿有插一个小的知识点，大家都知道面包车这种情况，你要是喝了酒之后开车，肯定是会涉嫌到一些咱们刑法当中规定的，比如说是危险驾驶罪呀，或者是至少是醉驾违法了。那要是摩托车，是不是也涉嫌这个罪名？ 也涉及、 也是涉及这个罪名。 它也算机动车嘛？ 那么关键是在于后面，当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被取保候审，而公安部门对外发表的言论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说他取保候审是合法合理的。这个时候大家就疑惑了，为什么他母亲死了之后这个事儿就合法合理可以办了？他母亲死之前，他母亲不就是想让他合法合理的出来吗？到底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理？ 对，这个我认为啊，我们国家机关呢，在出现了一些公共事件以后吧，对社会来进行回应的时候，实际上啊，一些回应的理由的一些说法啊，这个还缺乏一些这个法政策法规方面的意识和精神。所以啊，网友啊说，你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对的，你说他符合条件，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那条件不是说这个他的母亲在这个地方上吊自杀了以后才符合条件的，那么前面就应该符合条件，他就应该被取保候审。 他要前面取保候审，他妈妈都不会来了。 是的，他就不会来了。所以说吧，我们说 你如果说前面你就能不羁押人的时候，尽量不羁押人，对他进行取保候审的话，那么这一起上吊自杀的事件甚至可以避免。所以啊，这个反推来说，你前面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而不实行这个条件来说，也是他的实际上过错了。 那 这样进行回应的话，那么实际上他把自己绕进去了。 是啊，所以在这儿的话，我听您这么讲，大家又疑惑了，说到底涉嫌危险驾驶罪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是可以取保候审的呢，还是就不可以取保候审的呢？这可不可以？到底拿什么算？出了人命作为一个标准？ 对，所以实际上我说警方的实际意思啊，要回应社会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在他母亲上吊自杀了以后，儿子啊能不能在这个羁押期间啊放他几天回去了以后，然后这个披麻戴孝把母亲这个安稳如土了以后再回来执行这个羁押措施，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但这个时候吧，就不是说整个措施都变成取保候审了，而是人性化的执法，让他回去几天，特批的。 就像之前我们说过，大学生在被这个刑事拘留期间，他会可以因为毕业的一个典礼和毕业的考试，可以被临时暂停出去待七天，然后再回来继续履行他自己该被关押的这个义务。 对对对，我倒个人认为呢，这个警方啊说这一个是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是符合的，这个我还是赞同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它是属于危险驾驶罪，而且呢危险驾驶罪有两种，一个是飙车啊，这个要求情节严重才构成，情节恶劣才构成，另一个呢就是醉驾，醉驾没有情节恶劣，只要你超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么就已经构成了犯罪了，这个那么做犯罪就应该追究刑事责任。那么醉驾啊，像他这个前面醉驾了以后骑着摩托车，后面又换成面包车，所以啊造成了这个虽然最后没造成其他严重的后果，实际上我们说还是啊比较严重的啊，这个已经构成犯罪了，这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这个警方既然把证据已经完全固定了，也抽血验了以后达到了139.264毫克的这个每百毫升的血中浓度，那么醉驾的标准完全符合了，那么也不可能他再去妨碍这个侦查了。所以啊我们说在前面那个阶段啊证据已经固定了以后，对他进行取保候审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当时我们说就按照取保候审的条件，那么对他进行取保了的话，他的母亲也不会赖在这个公安机关，后面导致自杀事件的。 所以刚刚听刘昌松律师呢分析了这个事件哈，其实在每一个环节点上，除了最开始这个事情他是这个儿子涉嫌到危险驾驶啊这个醉驾的被刑事拘留这块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实后面每一个环节在处理过程当中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包括到最后对这个儿子取保候审的这个措施恐怕也并不是那么能够让人心服口服。所以我也看到人民网的观点频道当中呢也会有人发表观点说，对于某些管理者啊，公信力不足其实是源于处置不够智慧，这样也会导致他们深陷舆论的漩涡。深陷舆论的漩涡其实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可怕的，而是以后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怎么办，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处置，这样的一次传播会让以后这样的事情再次甚至更多的发生，这可能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 是这样的，我说公安机关呢这个已经认为蒋云林的儿子醉驾了，那么对他采取刑事措施，后面呢对证据固定了又符合了取保候审条件了，那么对他进行取保候审，一切都按法定程序做，那么侦查终结了以后往检察院起诉啊，然后到法院判决，法院最后也认定下来了这个确实构成这个危险驾驶罪判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整个程序只要在法治的轨道上做，我们就不怕任何人去闹，任何人去闹的话，那么也依法承担他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比如说按妨碍公务啊，按遗弃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啊和行政责任都是可以的， 这才是一条法治的正道。 是这样的。 好，非常感谢刘昌松律师对这件事情的点评。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来，高田，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刘昌松律师。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很多事情，很多内容哈，其实大家已经从其他媒体上关注到了，因为我们也是看到哈，就是这个村民捞出千年乌木，这个乌木呢被警方暂扣，而举报他的人说他是盗窃国家财产，这样的一条新闻在这两天连续在新浪新闻以及多家媒体的排行榜上点击是非常靠前的。像这样的事儿，说实话每年都会发生几起，而这一次呢，就是因为这个村民他是花了钱把这个乌木捞出来，而警方又直接把这个木头拉到派出所去放着了，所以呢大家可能就会更加的关注。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想请问刘昌松律师，像村民所说的说这个人涉嫌盗窃国家财产，这构得成吗？ 这肯定是不构成的， 这不构成 啊。对对对。 那么说到这个乌木的归属，这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有人说了，说因为捞出来之后呢，说这个村民找人估价，说这个可能得50多万呢，挺值钱的。然后现在警方那边说呢，还在估价当中。那有人就说，那是不是值钱了就归国家了？不值钱了，你反正自己花钱捞的，你自己归自己怎么处理都行。是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吗？ 不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物权法呀，是2007年颁布的。当时在颁布的时候吧，关于发现埋藏物啊，拾得遗失物该怎么处理啊，实际上立法的过程之中是有些争议的啊。这个当时这个梁慧欣教授啊，他的主张是啊，对于拾得人、发现人呢、这一块来说，这个如果说价值比较小的话，那么是可以归个人所有的。如果说招领启事最后没有人来认领干什么，那么最后吧，拾得人、发现人是可以取得他的所有权。价值比较大的呢，我们说中间呢也是可以可以主张报酬的，甚至可以最多主张20%的报酬。也就是说你捡到了100万块钱啊、或者发现了100万的埋藏物啊，即使最后找到了主人，那么也可以名正言顺的啊找他要20%，要20万的这个报酬。当时呢我们呢这个立法的时候还是比较拙，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这个怎么能这个拾金不昧，怎么能要那么多钱的报酬呢？所以最后吧立法立下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民法通则，一分钱的报酬也不能要，只能来说中间花出的必要费用你可以主张再来补偿。是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啊，假设因为这次就涉及到这个打捞费用了嘛，虽然报道当中没有详细的披露，但这肯定也是花了不少钱的，一下捞这么40多根大沉的木头呢。 对对。 那如果说哈，比如说这木头鉴定出来不是特值钱，但是这个打捞费用花的比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木头价值的20%还多，那这个时候这钱该谁出呀？ 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我们这个立法呀，现在太概括、太原则，也不是太科学，操作性不是太强，也带给我们执法中带来了很多问题和困惑。那么现在呢，按照我们的民法通则来说啊，中间连必要的费用都没有说规定啊，只是说给必要的奖励，这一块的事。那么这个当然呢，值不值得奖励，那与他这一个中间发现的埋藏物的价值有多大，当然直接有关系啊，值得奖励。那么奖励你肯定是，那只能说是你这个价值相应相称啊，其中占了其中很小的比例啊，拿出来做奖励。至于我们中间花的那个成本，所以说吧，我们的法律如果规定价值特别小的，甚至不值钱的这一部分，我们说啊，这个直接让发现人、拾得遗失人啊、拾得遗失物的拾得人中间直接取得他的所有权，这样恐怕更合情合理一些。因为我们说公共执行公共啊，他这个事务他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在这块我们说可能有的时候就真正是得不偿失了。 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也想问，刚才您也几次谈到现在的法律规定，在研讨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价值较大、价值较小。 对， 什么叫较大，什么叫较小，这方面怎么 来判断？这个说的现在也没有这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鉴定，这个甚至讨论的过程之中也没有鉴定啊，法律的规定就更没有了。所以啊，这个里面呢还是一个感觉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希望以后的立法呀，包括物权法的一些实施细则呀，恐怕这一块啊会更明确的好鉴定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我发现这有关部门来表示啊，还是让这个补偿啊，这个打捞者的这个成本的付出啊，打捞者自己现在说啊，大概花了也3万块钱左右吧，再进行补偿啊。我认为这个是符合法律的精神的啊，给多少的奖励啊，那要看这一个啊，这个阴沉木啊，它最后的股价是。到底达到多少？我们说拿出一个5%、10%啊，或者更高一点的比例来进行讲，都是合适的，不能让这个发现人呢最后是一场空。 啊，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的那个法律啊，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更有优势。那么我们说要使他们呢，最后我们说人家的规定，那个法律的规定，都是法限人、实的人，都是直接能够取得所有权的。我们这一个，你打个比方，这个银行目录里后面归国家所有，你哪个部门来是所有啊？这个价格怎么拍卖？不能老放在公安机关呢？ 嗯， 卖了以后，中间那个钱收归国家所有啊，中间拿出多少钱来进行奖励金比例，都应当进行细化。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律师。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全部内容呢，稍后还有丹青为您带来的周末案例故事，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是高婷，非常感谢收听，明天再会了。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小案例，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代理他人去打官司呢？不久前，老李就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来到了通州检察院申请监督。经过检察官初步的审查申请材料，他发现老李并不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老李表示，他是被告王某的朋友，王某呢委托他当代理人。